了满身伤，听到公啊 弯弯的这挂天道， 撕了满身伤，瞧着你 多么脸庞，要你好。 哎，师傅， 哎， 师傅，你说天塌得天，你说地塌得地，你对又对不过他，难又难不倒他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顺风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， 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 休了， 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枚，谅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。贫道还要点上四位，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？ 怎么样啊？ 你点， 你听， 你点，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Yeah.